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3号星期五，农历9月15，北京晴，13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张生民颁发命令状并表示祝贺。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决定。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并专题询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张德江主持。 张高丽主持召开南水北调工程建委会全会，汪洋出席。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学习贯彻中共19大精神。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继续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明年11月在上海举办，预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大安全决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81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生民同志颁发命令状。下午4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晋衔仪式。晋升上将军衔的张生民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颁发命令状，并同他亲切握手，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张生民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张生民合影留念。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领导和驻京大单位副战区职以上领导等出席晋衔仪式。 央广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1月8号到1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晤取得重要成果，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日前作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决定。决定强调，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重大意义，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19大精神，深刻领会党的19大的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的重大部署，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决定指出，要认真做好党的19大精神的学习宣传，切实抓好学习培训，集中开展宣讲活动，精心组织新闻宣传，认真组织研究阐释，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切实提高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牢牢把握正确导向，着力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情况报告党中央。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会议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张德江委员长主持。张德江说，我们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贯彻实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促进生态环境整体改善，要把防治固体废物污染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有力抓手，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不断提高污染防治工作法治化、科学化、全面化水平。国务委员王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 央广消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汪洋出席会议。在充分肯定南水北调工程工作取得的成绩后，张高丽强调，要继续扎实做好南水北调工程各项工作，要加强安全管理，保证工程平稳运行，要强化监测保护，确保调水水质稳定达标，要做好移民帮扶，促进移民和当地群众同步实现小康，要优化水量省际配置和调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保障好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用水需求，推动工程充分发挥效益，要深入研究论证，有序推进后续工程建设准备工作。汪洋指出，南水北调工程建成运营并取得巨大成效，再次验证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要认真总结工程建设和运营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建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把南水北调工程打造成清水走廊、绿色走廊，让工程长期造福人民、造福社会。要加大对库区移民的帮扶力度，确保他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不掉队。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综合报道，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积极投身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文章指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近日以各种形式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共十九大精神。大家在学习中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履行职能和加强自身建设的各个方面，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提高履职能力，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工作作为，积极投入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 连日来，回到家乡的十九大代表做报告、谈心得，认真把党中央的精神带到基层。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中做出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一大早，十九大代表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桥头街道段南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任红梅就来到社区，召集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代表，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探讨社区党建新思路。 我就要采取入户方式，组织老百姓来社区的方式，在活动当中进行宣讲。 我们希望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融合在里头，更多的去体现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代表、江苏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邓建军从北京回到常州的第一时间，便向公司干部职工传达了大会精神。他最关心的就是公司技术创新的进展。在成品车间，他对工友们说： 我们希望呢，各个专业的相应的技术人员能够更多的把我们企业的资源和我们的社会上的大专院校的结合起来，来做一个相应的产学研的一个创新。 十九大代表、贵州盘州市淤泥乡严伯村党委书记于刘芬连日来忙得应接不暇，他一边宣讲十九大精神，一边和村民们规划起严伯的未来。 我们严伯的产业酒、火腿，我们从种高粱、烤酒、养猪啊、有机肥加工，再到肉质加工、火腿加工，我要作为一个全村连村的一个大的一个规划。 而在广州华阳小学，十九大代表、广州华阳小学校长朱杰一回到学校，就第一时间把十九大精神传达给了学校师生，接受了华阳小学红领巾电视台小记者的采访。 朱校长，您是怎么介绍我们广东广州？有没有说到我们华阳小学呢？ 我是这么说的，我讲到广东教育更加均衡、更加开放、更加优质、更加公平的发展。华阳小学要努力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帮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搭建共享的平台，加强文化的自信。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六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就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文章强调，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在理念上深化认识，在实践中加以落实，全面提升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央广消息，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近日继续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在贺函中表示，我谨衷心祝贺阁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深信中国将在新时期继续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就共建一带一路等同国际社会深化合作。巴西总统特梅尔在贺函中表示，我谨对您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祝愿您在新的任期取得更大成就，我将继续推动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前进。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贺电中表示，今年是约中建交四十周年，约旦期待继续深化同您领导下的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人民乃至世界创造更加美好、繁荣、和平的未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哈利法在贺函中表示，祝愿您履职顺利，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富裕安康，祝愿阿中关系继续繁荣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蒙古国蒙古民主党主席、国家大呼拉尔委员索额尔登在贺函中表示，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为加速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名誉主席总统布特弗利卡、苏丹全国大会党主席总统巴希尔、吉布提争取进步人民联盟主席总统盖莱、多哥保卫共和联盟主席总统弗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阿富汗总统加尼、马尔代夫总统亚明、黎巴嫩总统奥恩、阿尔巴尼亚总统梅塔、贝宁总统塔隆、波兰总统杜达、黑山总统武亚诺维奇、波黑克族民共体主席、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乔维奇、马来西亚国民阵线主席、政府总理纳吉布、 毛里求斯社会主义战斗运动领袖、政府总理普拉温德，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主席、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领袖、政府总理奥尼尔，瓦努阿图统一运动改良党主席、政府总理萨尔瓦伊，格林纳达新民族党领袖、政府总理米切尔，黎巴嫩阿麦勒运动主席、议长贝里，哥斯达黎加立法大会主席拉米雷斯，印度人民党主席沙阿，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索尼亚，德国社民党主席舒尔茨，波黑塞族民主党主席戈维达里查，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主席贝纳尔迪奇，巴西劳工党主席霍夫曼，国际关系书记瓦伦特，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阿尔马格罗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明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区总面积超过24万平方米，将包括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和企业商业展。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资应透露，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只展示不成交，企业商业展可洽谈成交。 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旨在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提升国家影响力，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提供开放型的合作平台。我们将邀请相关国家展示贸易投资领域有关的情况。这个展区只展示不成交。企业商业展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个板块，将广泛邀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洽谈成交。 傅资应表示，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进口博览会的参展国家将不仅限于一带一路国家，已面向全球200多个贸易伙伴发出邀请，预计未来将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主办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首创，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圈地性的博览会，充分表明中国政府主动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的真诚的意愿，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大国的一种责任担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昨天对我国“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情况进行了通报。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会上表示，前三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859亿美元，同比增长15%。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96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实际投资42.4亿美元，新设立企业2893家，同比增长34.4%。 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了75个境外经济合作区，入区企业达到了3412家，为当地创造20.9万余个就业岗位，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正在加快实施。中老铁路、巴基斯坦喀拉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都已经开工，中俄、中哈、中缅等油气管道项目的建设或运营有序的开展。 环保部日前印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臭氧标准传递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及其配套的4项作业指导书》，将推动完善我国臭氧监测质量控制体系。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臭氧污染是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在高温强光照天气影响下产生的二次污染物，是我国日常空气质量监测6类污染物的其中之一。环境保护部监测司司长刘志全介绍，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将完善我国环境空气臭氧监测质量控制体系， 统一全国各级环境监测机构和运煤机构的臭氧传递标准和工作标准，使环境空气臭氧标准传递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根据环保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未来我国将全面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强化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物的减排。环保部宣教司巡视员刘友斌表示，这些工作将有利于未来解决臭氧污染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以加强氮氧化物或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控制为重点，进一步严谨臭氧的吸尘机以及重点区域氮氧化物或挥发性有机物的最佳系统减排比例，扎实做好推进臭氧和气化废物的协同控制，加快重点行业的污染治理，特别要加快推进农药、涂料、医药等物组织离散的排放标准。 新闻动车组。国内汽柴油价格上调，上海开始售卖生物柴油，京沈高铁河北段开始铺轨，请听报道。 昨晚12点，我国迎来年内第21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国家发改委表示，根据本计价周期国际油价上涨幅度计算，国内汽油和柴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为150元每吨，按照发改委公布涨价幅度计算，折合成升价，92号汽油平均每升上调0.12元，0号柴油上调0.13元。卓创资讯分析师徐娜， 后期来看呢，原油价格极有可能会在连续走高以后呢，进入震荡盘整的阶段，但是大幅下滑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因此，卓创资讯预计，这个周期，也就是在11月16号晚上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的零售限价调整还会以上调预期为主。 央广记者马闯北京报道。日前，上海两家中石化加油站率先启动试点，首次面向社会推出生物柴油，售价比普通零号柴油便宜3毛钱。此次发售的生物柴油 B5 是生物柴油 BD100 按照5%的比例与普通石化柴油调和而成。这种混比的生物柴油与石化柴油相比，氮氧化物排放相当，重金属及细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则降低10%以上，环保减排效果明显。据了解，上海今年在两个加油站启动试点后，将视情况逐步向全市复制推广。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杨劲松： 我们人不喝，让汽车喝，然后我们将来还有可能让船喝。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出口啊，这个渠道就更广泛。同时呢，政府还要对研发、生产这些企业，还有进行一些综合的支持，让它能够可持续、有序的发展。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央广记者马闯北京报道。 随着铺轨车将两根5万米长的钢轨精准对接，京沈高铁河北段昨天正式开始铺轨，以此为标志，京沈高铁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京沈高铁横跨北京、河北、辽宁3省市，全长69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0年12月底竣工。开通后将成为连接华北、华东、中南与东北经济区的纽带。中铁三局京沈高铁经济段轨道施工负责人： 京沈这个高铁呢，钢轨呢采用现场是500米长钢轨，我们这条线的这特点呢是大坡道、长距离，那么对这个钢轨的，然后这个焊接精条要求是精度是比较高的，焊接呢是在按照这个0.2毫米这个控制，讲究的是高平顺、高舒适性，实现了这个零缺陷的这个目标。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承德报道。 2017博鳌亚洲青年论坛昨天在香港举行，20多位来自亚太地区的政商界人士、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致辞，与香港青年共同探讨全球化及自由贸易中的新机遇。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27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昨天揭晓，来自全国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的287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其中特别奖4件，一等奖50件，含10个新闻名专栏，二等奖90件，三等奖143件。 昨天，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7第14届四川电视节相关活动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四川电视节活动将持续至11月4号，开幕式将于今天举行。 本届电视节恰逢第54届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大会协同召开，约600名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亚太各国主流广播电视台台长及我国广播电视业界人士参会。 昨天在杭州举行的第3届中国电视购物行业高峰论坛上，中国电视购物联盟与中华老字号国际交流中心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搭建电视购物企业与老字号企业交流合作平台，大力推广中国传统品牌，弘扬中国工匠精神，提升双方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北京多家临终关怀医院一床难求，我国目前许多临终关怀医院对接收对象、服务内容等没有统一标准，一些临终关怀床位被当成了养老床位，一些医院也因此亏损严重。 工人日报指出，临终关怀医院或病房在当下很多地方依旧是一种稀缺资源，其在分配和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在资金建制监管方面及时干预，更需要公益组织和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公益慈善组织、志愿服务团队等都可以成为临终关怀的重要力量。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今年以来一波又一波利用共享经济模式创业的项目令人目不暇接，但退场者也很快出现。近日，乐电成为首家停运的共享充电宝企业。 中国经济网评论指出，部分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企业停运，给虚火旺盛的共享经济市场泼了一盆冷水。这也警示创业者，共享经济并非万能，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披上共享经济外衣就是共享经济了。如果只是套用概念，无视共享经济的特点和规律，这样的创业项目很难成功。 国际知名科学杂志《细胞》子刊《化学生物学在线》近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王成树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根据基因及产生模式，冬虫夏草不可能含抗癌成分。然而，目前许多药店工作人员仍宣称冬虫夏草有抗癌功效。 新华网点评，此前有关部门就曾表示过，冬虫夏草属中药材，并不是药食两用，因此不能作为保健品原料。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冬虫夏草抗癌的神话该破灭了。 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会议日前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载入这两份联合国决议，这也是这一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安全决议。联合国和一些国家官员表示，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广泛支持，也表明中国将为新时期的全球安全治理做出不懈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提名64岁的美联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出任下届美联储主席，这项提名还需获得国会参议院批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江小晨、方亮，主播文琪、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赢信任。